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说这话时，他眸中露出喜色，掩在衣襟下的手却狠狠攥了起来。 真的，姐姐，晴儿好歹读过几天书，知道烈女不是二夫的道理，女儿家名节最是重要。况且我心中只有刘公子一人，岂能让别的男人坏了我的身子？ 可是我听说那展昭是被逮个正着， 他那时欲火攻心，意图非礼于我，我拼命呼救引来下人，这才得保清白。 那落红， 那是我割破手臂流的血。 那你的身孕， 那是刘公子。 说到此际，姚曼青呼得住口，一股凉气渐自心头生出。 姐姐，您怎么知道我有身孕？ 姚曼碧面色冰冷，眸中目光渐渐凛冽。姚曼青忽然有一种恍惚的错觉，面前的女子并不是她的姐姐。 青儿，你老实跟我说，那日展昭为什么会意图非礼于你？ 姐姐， 说实话。 因为他被下了药。 你下的？ 姚曼青不吭声，姚曼碧伸手抚住她的脸，柔声道， 先前我怎么想也想不通，现在我明白了。青儿，你和刘向晚私会在前有了身孕，然后不知为什么刘家迟迟没有上门提亲，你慌了，怕爹发现了，所以想找个人顶缸，恰好此时展昭到了姚家，你就设计了他，是不是？ 姐姐，你 别打岔，我还没说完呢。 姚曼碧的语气越发平静。 你原本想着把事情嫁祸给展昭，这样爹就会逼着展昭娶你，只要和展昭完婚，就没有人会发觉你之前做过的丑事，对不对？至于肚子里的孩子，择个时机堕胎便是，如此便天衣无缝了。哼，幸亏你多了个心眼儿，那一晚没有让展昭得逞，否则嫁给刘公子后，怕是无法心安。 姚曼青先前一直忐忑，见姚曼碧忽然微笑，登时便舒了口气，面上一红道， 那时原本想嫁了展昭也便算了，只是事到临头想到刘公子，心中好生不甘，这才呼救引来了下人。果然天可怜见，现下随了我心意，可以与和我心意之人举案齐眉，可见老天也是开眼的，不枉我先前一番辛苦。 是啊，可见老天也是开眼的。 说到此际，他脸色陡变，重重一掌过在姚曼青的脸上，怒喝道， 那展昭呢？我把他斩了，活生生一条人命，你怎么算？ 姚曼青没料到他竟然会发难，一时懵住了，待得反应过来，连哭带爬抱住姚曼碧的双腿哭道， 姐姐你不要生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给展大人多多烧些纸钱，去庙里给他多做几场法事，求菩萨让他早日超生。 你给他多多烧些纸钱，展昭在你心中也就不过等同于几沓纸钱吗？你这么算，有没有问过我答不答应？ 姐姐，我毕竟是你妹妹，再怎么样展昭是外人。 姚曼青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方才关上的门哐当一声被谁踹开了，姚之正似是站不稳，被边上的工人搀扶着，或者说是挟制着更确切些，他抖抖缩缩地伸出手指指向了姚曼青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方才一出门， 他便被旁侧的工人制住了，刚想呼救，嘴巴已被塞得给严实，动弹不得间，眼角余光瞥到同样被挟制住的管家张理事以及其他在侧的下人，姚之正懵了，他第一时间猜测是不是遇到了打家劫舍的匪寇了，然后他忽然觉得有几个工人的样貌很熟悉，似乎是之前来姚家带走展昭的县衙差役，再然后他就顾不上这么多了，他被屋里时断时续的对话转移了注意力，某些句子由于音量压得太低，他并没有听全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不影响他对整个事件的解读。听到后来，他如同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，全身上下先是麻木的僵直，后是不可抑制的站立。他没有忘记用眼角余光去关注他人的面色，家门不幸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丑事，还让这么多人都听了去，以后叫他怎么在人前抬起头来？姚家的声誉门楣毁了，全毁了。姚之正有点失魂落魄，耳边嗡嗡的，像是鼓儿沁耳齐响，两条腿面条样发软，整个人虚虚地挂在挟制他的工人身上。再然后哐当一声响，有人一脚踹开了门扇，姚曼青的脸刷的一下就没了血色，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。 姚老爷，令元方才所言你可都听清了吗？ 声音传自外间，姚志正茫然回头，来人一袭青衣，身形瘦削，不消看脸他也知道来的是公孙策。 听清了。 那就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开封府的展护卫应该是没事了吧？ 姚之正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只是不说话。穷寇莫追，公孙策倒也不拿话去挤兑他，机不可查的冲着厅中的姚曼碧使了个眼色，然后挥了挥手，那群事先安排好的工人心领神会，悄然离去。 既然没事了，那在下少不得要去一趟县衙，请差役放了展大人。展大人遭此无妄之灾，堂堂当朝四品，现在还在牢里压着呢。展护卫若是不计较这事还好，若是计较…… 公孙策微微一顿，意味深长。 这世上大不过一个理字，人人都得讨个说法，不是？ 语毕，也不待姚之正应声，冷笑一声，拂袖而去。方才还乱哄哄的厅堂，刹那间便安静下来。姚曼青脑子里一片混沌，下意识地往姚曼碧身后避了避。 曼碧。 最先回过神的是姚之正，他声音沙哑，急急过来。 曼碧，你想想办法呀。 父亲要我想什么办法？ 姚曼碧眉眼一抬，似笑非笑。 总是一种拥簇簇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亮。